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延边地区集会5月30号在中国延吉市举行集会，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由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兼延边地区协会会长车厢宝等本协会及其下属各支部工作人员和居住在延吉市的朝鲜公民参加。集会上，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做汇报后，对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进行了学习。同一天，参加者观看了我国录像报道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历史上值得特殊大写的胜利和光荣的大会，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等。